咁你攞 你阿你攞你阿爷嘅火机啊嘛，佢其中一个讲法就系、 是。如果你咁样讲，嗱嗱， 跟住佢又俾阿爸打咗一巴啊嘛。 咦，咁样讲咧，就可以推论到多过一只火机啦。因为嗱，第一个火机系佢自己喺阿爷嗰攞翻嚟嘅，而第二个火机。就系咧，佢买包烟嘅时候送嘅。 佢又话系买包烟就送，咪屌？ 唔系啊，你 常识推断啊嘛， 你自己推论啊嘛，即系变咗就系话，如果你从咁嘅角度去睇咧，咁可能真系有两包火机，两个火机喺度， 嗯， 咁已经未必系嗰个火源啦。 咁老实讲，如果你从刑事嘅调查角度嚟讲，可以将呢啲 possibilities 咧铺陈出嚟嘅，但系能唔能够入到罪再重申啦，都系另外一个问题咯。因为太多嘢俾人 challenge 啊嘛， 嗯， 同埋法庭系唔会喐噶， 嗯， 系嘛？即使你控方想提交呢样嘢去告嗰啲僆仔都好，即使你唔好当佢十二岁啦，你当我啦，几廿岁人系嘛，都乱鸠咁食烟嘅，你告到我咩咧？谋杀啦，误杀啦，咪最多望我乱咁掉烟头，跟住我咪俾舆论谴责咯。咁捻大个人食烟又唔捻踩熄佢，跟住乱咁掟烟头， 啊，毁埋容添，仲要。 即系讲真，重审就冇可能噶啦，但系公审咧已经做紧啦， 做完 系啦，好做仲做紧嘅，其实好啊，就系下一次翻嚟。